各位观众，欢迎又来到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主持有我吴启超。我哋今集嘅题目咧叫做历史讲乜话。咁我解释之前咧，就介绍下今晚嘅阵容先。咁啊，照旧啦，有两位拍档啦，就系、是、观众都可能熟悉啊，康庭啦，同埋咧今日第一次出镜嘅系的神。咁咧，阿的神咧就系、是、专研伦理学嘅，同时亦都系一位日本通嚟嘅。咁啊，康庭就好多范數啦， 唔係嘛，我都一范嘅喎。 歐陸哲學啊、藝術啊等等都係好有興趣。咁咧，嗱，我哋三位咧就都可以話係歷史學嘅門外漢嚟嘅，但係我哋不約而同地咧對呢門學問咧都有一啲嘅疑問啦，或者有啲感興趣嘅地方啦。所以今日咧，我哋請一位歷史學嘅專家，就係、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麦敬生先生，欢迎你。 系 ，hello， 大家好。又一个界喎，今日。 系啊，就我以为你系隔篱嘅历史系咁话嘅常客嚟噶，点知原来都唔系话出好多，原来系因为凡系你出嘅我就有睇，所以我以为你成日都上。 哦，咁佢哋有嘅班底，年轻人嘅年轻人玩法啊，咁我哋咁上下参与下就够噶啦。 OK， 咁啊跟翻佢哋嗰边啦，就叫你做麦穗喎。 随便随便， 好犀利啊呢个名啊。咁啊介绍下今晚嘅题目先啦，历史系咁话康庭，我哋。好挑機喎，人哋啊唔係歷史講乜話，人哋就歷史係咁話，我哋就問翻個歷史係講乜話嘅。 其實都唔係話好挑機嘅，咁即係歷史係咁話就講一啲歷史入面嘅內容啦。咁其實哲學好多時就係對唔同嘅嘢做一個後設嘅思考嘛。咁所以我哋呢集咧就打算問：咦，歷史講好多嘢嘛，究竟佢講乜嘢咧？講嗰啲嘢有幾可信咧？係咯，即係問呢啲問題咯，就係、是。 嗯，咁所以呢个时候就真係请教下麦穗啦。即係究竟历史学系一种点样嘅学问，佢求嘅追求嘅系啲乜嘢呢？ 咁最简单一样嘢啦，咁历史做乜嘢呢？咁我哋所谓叫做重建过去啦。咁突然间要我去教返一年班啲科咁嘅感觉啊，咁历史做啲乜嘢嘢㗎？因为一年班同学呢都读一啲好似历史导论之类咁㗎啦。咁我哋由最基本嘅諗法啦，咁历史一个过去啦，不再存在嘅过去啦，系咪？咁我哋要做嘅嘢呢，就係话用唔同残余落嚟嘅史料啦，咁即係包括咗文字记载啦，或者係现代流行啲我哋所讲用一啲叫口述啦，咁更加呢现在呢我哋会用到好似譬如图像啦，摄录嘅种种嘅材料啦，咁砌返一个我哋认为最接近真实嗰个样子出嚟，咁呢个就係我哋即係基本工作啦，可以咁讲下。 OK， 咁即係因为我听过你有一个比喻，就係、是做歷史或者寫歷史就好似一個導演咁樣，就係將唔同嘅過去嘅歷史片段咧，就將佢剪輯砌成為一個故事嘛？你個講法係嘛？ 如果咁講嘅咧，就好似將佢變成一個好虛擬啊、好創作啊等等嘅東西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諗咧，就即係無可避免地就歷史家嗰、那個主觀啦，即係話佢個人嘅背景，即係佢對咩感興趣咧？你同我啊，譬如話歷史興趣有多與少之分。亦都投射落去嘅角度咧，亦都未必一樣嚇。咁、譬如話同一件事件，有人會睇到一個比較女性啲嘅角度，有人會睇到一個軍事嘅角度，係咪？咁呢啲都係可以比較個人嘅。咁從呢個視點出發嘅話，大家就會揾相關嘅史料啦，感興趣嗰個議題啦。咁然之後就議題相關嘅材料嚇、我哋盡可能完整地嚇擺埋曬一齊，揾到一個最完整嘅解釋。咁、我諗你話佢係咪一個好似導演式嘅工作咁？就你哋點判斷咧？ 如果係咁咧，我就有一個其實好耐纏繞咗我嘅問題啊，就係、是、究竟歷史有幾可靠咧？因為咧，我同啲讀理科嘅朋友傾嘅時候，佢哋好多時都覺得歷史呢啲好刺激啊！呢啲知識，即係你同科學知識比，佢又做曬實驗啊，有曬證據。但係聽你頭先咁講，咦？歷史就好似揾一啲歷史嘅片段，然後就將佢砌成一個故仔。咁咧，我嘅諗法就有啲似紀錄片嗰個拍法。但係咧喺電影嘅角度，我哋已經知道，喂，紀錄片雖然佢啲 footage 係真，佢講嘅嘢係真，但係經過個導演自己選取嘅角度啊，佢要highlight 呢一件事，另一件事就唔提嘅咁樣。咁之後出到嚟嘅究竟有幾真實呢？其實係一個疑問嚟嘅，會唔會就只不過係嗰個作者自己嘅個人嘅興趣，好似你咁講，佢就放大佢，然後咧就甚至乎講一啲道德教訓出嚟咁樣。咁 係咯，佢究竟有幾可靠咧？ 你話好似導演剪輯一啲資料咁樣，我都覺得如果歷史就係由唔同嘅導演去負責處理嘅話咧，咁得出嚟嘅 product 好明顯係會唔同嘅喎，因為唔同導演都即係所謂嘅歷史學家啦，佢哋有唔同嘅價值觀噶嘛。即使佢哋動機一樣，可能研究同一堆嘅文獻，佢最後做出嚟嘅一啲成果未必。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會有加啲個人嘅一啲價值觀喺入面，就好似譬如第二世界大戰日本嘅角色啦，咁有可能我哋做得呢個係侵略戰爭，咁對住某啲資料，我哋就會如此如此咁樣整理，去符合我哋呢、這個觀點。咁可能有啲可能右翼嘅歷史學家、日本歷史學家會覺得，我哋呢個係一個正義嘅戰爭，係將外國嘅一啲西方嘅勢力講出呢個東亞。咁佢哋睇出嚟嘅歷史好唔同，寫出嚟嘅都好唔同。 係啊，甚至乎，如果咁講，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咦？你同樣地係一個戰爭，你稱佢為革命，定係稱佢為一次叛亂？其實嗰個 judgment 已經完全唔同曬。咁 係 咯， 你啱啱講到就因為去到嗰個 judgment 嗰個問題嗰度嘛。係啦，價值判斷係一個幾爭議性大嘅定問題嚟嘅。咁但係問題就話，我諗我哋嗰個起點咧，都會比較重視咧，就係話個事件重構嗰樣嘢開始。咁嗱，所以我哋會比較重視就係頭先我開頭所講嘅，究竟我哋嗰個資料入揾得有幾完整咧嚇？咁、啊、會唔會係有遺漏咧？會唔會係話啊時代改變咗啦，再有一啲新嘅資料再提出咧，或者係再發掘到出嚟咧？咁所以久而久之嘅話咧，呢個好持續嘅累積過程嚟嘅。咁亦都可以，所以亦都會出現咗有啲就係話啊一啲推翻嘅現象啦，就係話哦有一個事件，我可能過咗一段好長時期之後，大家發現咗啦最初嗰、那個結論係錯嘅，咁啊，甚至乎可以咁睇啦，話史料都有真與假噶嘛，可能會花一啲時間咧，我哋先至會辨別到究竟一啲史料咧，我哋信咗好耐嘅，啊，最終我哋發現咗啦，啊，原來當中咧存在住咧有啲偽託啊，或者係篡改啊等等嘅問題，咁我當我移走咗某啲史料之後，啊，或者係再補入某啲史料之後，可能就畫一個拼圖咁樣啦，有一啲啊唔啱位嘅，我哋掹走咗佢，啊，將一啲啊更加適合嘅放咗入去，睇個樣唔同咗喎。咁我咁呢個歷史研究嘅過程裏面咧，我都係做緊咁樣嘢嘅。 但係我覺得就算係咁都補救唔到啊。即係嘅嗱，依家科學昌明啦。我覺得咧，你寫歷史都好，你一定要尊重科學發現到嘅證據。 係 咁樣。咁呢啲證據就會推翻我哋可能一啲原本嘅睇法啦。但係呢啲證據擠埋一齊你一個歷史學家，你都要選擇噶嘛，你都要選擇 highlight 邊啲噶嘛，同埋唔講邊啲噶嘛。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個咯，你要落 judgement 嘅喎。究竟呢一個戰爭，你除非你真係好客觀咁描述，有咁多人同咁多人廝殺咁，然後個結果係點？但係歷史唔係咁寫噶嘛，你點都要落一個 judgement 落去話啊呢一個係譬如話革命嘅，然後成功嘅，定係叛亂嚟嘅咁樣。 甚至你啱啱講嘅廝殺可能已經係一種傳，已經係一種傳識。 所以我諗如果喺最基本，我哋有啲所謂叫史實嘅東西啦。咁史實咧，我哋有個基本嘅定義啦，就係話嗰樣嘢就係話 by itself 本身，我哋即係無需要再用其他嘅資料再證實㗎啦。我哋都確認為真嘅嗰啲，我哋稱之為史實啦。咁等於話譬如話1789年7月14日咁啊，有一群人咁闖入咗一個叫巴士的嘅監獄嗰度。咁我諗呢樣嘢就用盡我哋嘅資料，我哋都唔會否定呢樣嘢嘅時候，咁呢啲我哋可以稱之為史實啦，係咪？ 史實 嗱，咁、當我哋有好多呢啲類近嘅史實都慢慢累積起嚟嘅時候咧，咁我哋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一幅畫面啦。咁係啦，你啱啱所講最後嗰個判斷係點咧？嗱，咁譬如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譬如話喺呢個1989年嘅時候，咁嗰時仲喺德國讀緊書嘅時候，咁啱啱遇著嗰時就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咁嗰時有一啲係講法就係話，喂，我哋慶祝乜嘢啊？有一啲歷史家咁啊，喂死咁多人有乜好慶祝啊？咁咪即係跟住落嚟差唔多成100年，即係先揾到一個政治嘅均衡點，咁大嘅一個代價，咁係咪值得慶祝咧？嗱，咁呢個就係一個開放性嘅問題啦，我覺得。 開放性問題即係 我覺得可以接納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對於呢件事，譬如話喺嗱，當個歷史我哋再拉長啲嘅時候，譬如話我哋喺此刻有一個判斷喺度，好壞或者革命改革。災難咩都好啦。咁有時我哋將個歷史個潮流再拉闊啲嘅時候，從譬如話個別嘅民族或者係個別國家，以至係人類，我哋再拉闊啲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個景觀又唔一樣。咁所以你頭先所講嘅，會唔會係話真係冇一個好好嘅定論，所以變成唔係一個好嚴格嘅科學咧？咁當然有人咁嘅批評啊。但我諗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歷史係本身對個人 整體個文化嘅素養嘅一個培養嘅，一種眼光嘅培養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另一種嘅價值嚟嘅。 嗯，咁乜嘢嘅意義就係話，其實可能我哋學歷史嘅時候，其實並唔重點並唔係完全學識嗰啲所謂歷史知識，而係某種個人修養嘅培養，令到自己對自己嘅認識多啲，定係話係。可唔可以講清楚係點樣嘅培養 咧？我估就歷史一定牽涉好多方面嗰、那個智能啊，或者係心靈啊等等上啊，高遠呢個心靈呢個培養啊。咁譬如話我哋講智能上面，譬如話我哋考究史料上面，咁有好多嘢係可以比較客觀啲去做嘅嚇。咁、譬如話啊，究竟我哋有冇揾足數啲資料咧？啲資料我哋有冇正確地閱讀到咧？啊，嗰、那個史料嗰個真偽，我哋係咪有能力去鑑別到咧？呢啲係一啲智能上面嘅培養嚟嘅。咁然之後，好啦，當我哋真係要做一個好完整嘅論述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嘅推論係咪合乎邏輯咧？經唔經得地推敲咧？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智能方面嘅東西啦。咁嗱，如果你講心靈啲嘅嘢，咁譬如話我哋即係你哋讀哲學都一定即係知道，即係歐陸哲學我哋講呢個德國嗰種所謂 Christian 啊，即係我哋叫做咩話？招譯過嚟係叫做 係 招譯過嚟嘅時候，咁我等於話我哋去閱讀一個史料嘅時候，究竟我哋點樣進入一個古代人嘅世界啦、你等咗柯靈活嗰本歷史的觀念喺度就啱係咪？我哋我點樣進入嗰個歷史嗰個場景裡面嘅人嗰個世界咧？記錄者嘅世界裡面咧，咁呢個就好依賴我哋一個所謂叫做同情的了解啦。咁呢種係一種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跨文化或者跨時空嘅一種能力嘅培養嚟嘅。我哋可以睇我哋即係嘗試我哋諗下羅馬嘅人佢哋嗰個世界係點嘅，點寫個著作嘅時候係點樣諗個問題嘅。咁然之後佢喺一個咩處境之下寫嘅嗰個材料嘅個記錄上面反映就係話嗰個時代風尚佢個人嘅取決等等嗰啲因素，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哋所謂叫做跨文化或者跨時空嘅一個能力嘅培養啦。咁同樣你我諗寫歷史嘅話就話即係寫到即係枯燥乏味啊，大家都唔想睇咁。同樣地有冇辦法即係寫得動人，使人了解嚇，使人感興味？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層次嘅培訓咯嚇。 咦？咁呢個會唔會似文學嘅？技巧呢即是怎样写得精彩一点啊咁样。因为如果你说一个科学是不需要想这些的嘛。即最好就精确一点。 这个问题很有趣啊，或者我们要等下一节再讨论啦。不过我们很庆幸我们是的确没有踩过界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历史学究竟做什么的。好啦，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啊！咁咧上一節咧，我記得咧有一點咧，我印象幾深嘅，就係阿麥穗提出咧，其實歷史學咧或者歷史學家咧，就唔一定係要提供俾讀者咧，就係一個唯一嘅冇得拗嘅真相嘅。其實咧，可能佢哋要提供嘅就係一啲俾讀者嘅一啲心靈上某種能力嘅訓練。譬如話，即係對於唔同觀點嘅一種衡量嘅能力啦，跨文化嘅視野啦，等等。咁所以咧，有啲即係調整咗我哋對於歷史學嘅期待。但係呢一點上面咧，似乎的神有個疑問係咪啊？ 係康廷頭先提到咧，文學同埋歷史咧，其實可能有好多類似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幾有趣，因為平時我哋理解嘅歷史啦，其實係講緊嘅係一啲真實發生過啲事件。同埋一啲真實存在嘅人物啊，而文學討論嘅或者係講嘅古仔係關於一啲虛構嘅事件同埋虛構嘅人物。咁將兩樣嘢好似咁樣擺埋一齊比啦，好似貶低咗歷史本身有嘅價值。你哋會點睇咧？其實 我諗根據頭先麥穗嘅講法咧，我覺得可以大膽啲咁講一個 point， 其實就係、是歷史根本。同自然科學做嘅嘢係徹底地唔同，我哋亦都唔應該用自然科學嗰個標準嚟去判斷歷史。咁當然，我哋寫歷史嘅時候，尤其是依家近代啦，啲人寫歷史已經用咗好多科學數據，其實用咗好多科學資料去做一個支持咁樣啦。但係咧，你純粹將啲事實列出嚟咧，嗰個唔叫歷史嘅。即係好似麥穗話齋，我哋係要整理啊、篩選啊，將佢砌成為一個故仔先叫歷史。所以咧，歷史我的確認為咧，佢係比較接近文學，而唔係接近自然科學嘅。咁樣，咁咧，自然科學做嘅係咩咧？佢只係可以咧揾到物理上嘅事實嘅啫，即係曾經事實上發生過咩事？或者呢條絲究竟係唔係曹操條絲，或者呢嚿嘢幾多年前嘅咁樣？佢揾到呢啲，但係咧 冇意義嘅，呢啲係即係冇一個人民嘅意義喺入邊嘅。咁樣咧，歷史學家做嘅工作係咩咧？其實就係將呢一啲事實擠曬出嚟之後，然後俾個解釋佢，令得呢啲嘢係有意思嘅咁樣。咁所以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歷史學家啦，或者歷史哲學家啦，叫 Hayden White， 佢嘅講法就係、是、根本乜嘢叫歷史嘅 explanation 啊，就同自然科學完全唔同嘅。自然科學嘅 explanation 咧就係揾咗一條普遍嘅原則，然後去解釋某件具體嘅事。particular 嘅事點解會發生咁樣？咁就譬如某一次火災咁樣，點解呢次火災會發生啊？跟住揾咗啲條件出嚟，有一條 universal principle。但係咧，歷史唔係咁樣解釋啲嘢。我哋要聽歷史咧，唔係要揾呢一啲事實點樣發生咯，而係要咩咧？而係要有個意義嘅獲得，或者咧有個價值嘅判斷喺度。咁咧 ，Hayden White 講佢就話咧，其實歷史好多時咧係參考咗一啲文學嘅類型啊，嚟去砌嗰啲歷史資料啊。即係咧，佢講咗四大類型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悲劇啊、喜劇啊咁樣啦。如果我哋用悲劇嚟將嗰啲歷史資料砌成埋一個悲劇咧，咁嘅時候咧，我哋俾咗某一種解釋佢。如果我哋將佢砌成為一個喜劇咧，我哋又俾咗另一種解釋佢。咁樣，所以歷史嘅工作其實係解釋呢啲事件，令得呢啲事件有意義。 所以我嗱，首先咧，我要講翻啦，頭先就話，究竟即係話嗰個史實求真呢樣嘢，究竟係咪歷史家嘅工作咧？呢樣嘢我要即係強調翻，呢個係嘅。即係問題就係話一件事件嘅話，我哋可能最面嗰陣嘅時候就好容易有一個好似好真實嘅樣啦。譬如話焚書坑儒，咁我哋好似好確切嘅。但係裡面有好多好細嘅 details 咧，其實我哋仲即係越累進嘅時間裡面咧，我哋發現到越多嘅。咁你發掘呢、這個即係大事件又好，細事件又好啊，即係大事件裡面嘅細 details， 或者細事件裡面更細嘅 details 啊。咁呢個其實係歷史家嘅工作嚟嘅。咁就使呢件事件即係越接近真實地去呈現咧，呢、這個一定係我哋嘅工作嚟嘅。咁呢個我諗第一層次先啦。咁但係頭先我哋提起咧，就即係馬上會諗起嘅就係即係喺19世紀嘅時候，咁啲德國哲學家已經將佢分咗，即係同樣係叫做用德文字啊科學啦 ，Wissenschaft 就係嘛。我哋譯咗佢英文就非常之唔好嘅翻譯嚟㗎啦。咁其實佢所講嘅即係 Wissenschaft 呢個字，其實講緊係一啲有系統嘅方法所尋出嚟嘅知識啫嘛。咁所以佢哋分咗兩大類啊嘛，一類叫做自然科學啊 ，naturwissenschaft， 第二類咧叫精神科學，係咪？叫做 geisteswissenschaft。咁啊，即係分咗兩類。咁其實就話好啦，即係我哋所講嘅嗰個自然科學咧，就達到頭先阿 Dixon 所講，或者係科學家佢哋所講嗰種就有一啲universal principles 嘅一啲自然公理可以達到嘅，可以預測到嘅嚇。我哋基於嗰啲條公理之後咧，當某一個處境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預測到下一步。咁呢個就即係我哋所講嚴格嘅自然科學，我哋希望達到呢樣嘢啦。咁但係精神科學，我哋即係應該唔係沿呢個方向去睇嘅。即係正如我哋喺即係第一節所講嘅，我哋希望好多同情嘅了解去到古人嘅世界裡面啊，或者係對一個虛擬嘅世界，即係文學入面嗰啲係虛擬嘅啦。但係我哋要了解嘅就話佢嗰個主人翁啊，嗰、那個心理嘅世界、那個文化嘅世界啊等等。咁然之後，我哋從中我哋得到一種人生嘅意義嘛。咁當然個過程裏面，科學研究裏面，我哋係話得佢係科學嘅話，我哋都係有一個所謂系統嘅研究方法嘅。我哋頭先所講嘅，無論係史料啦、推論啦，利用大量嘅輔助科學啦，譬如話用文字學啊，用睇碑文嘅方式啊，或者係前幣學啊，種種嘅方法。咁我哋使到呢個科目越嚟越嚴格。咁呢個都係我哋要做嘅嘢嚟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咁睇嘅話咧，就先為歷史學講翻一啲説話先，我有啲知道啫。嗱，雖然佢未必達到我哋自然科學嗰個要求，事實上我哋都唔係，我哋冇咁嘅目的。我哋睇嘅每一個都係個別嘅事件嚟嘅，有啲歷史家咧會將佢上升到咧，似乎係有一啲共有原則咁嘅噃。咁但係咧，呢個唔係每一個歷史家必然最深嘅事情嚟嘅。我諗普遍歷史家咧都係仲喺重建。然之後喺個別嘅事件裏面，逐步由細睇大，都係咁樣嘅啫。 我講下我自己讀史書嘅一個經驗啦。咁咧，我印象比較深嘅咧，就係讀呢個司馬遷嘅《史記》。咁咧入邊就講到咧，好有趣嘅，佢即係分別就講咗項羽同劉邦嘅故事啦。咁項羽去到最後就四面楚歌嘅時候咧，有四個字我印象好深刻嘅，就話佢泣訴項下，即係喊咁。跟住咧，劉邦係一個成功者嚟噶嘛？講佢做咗皇帝之後咧，翻佢故鄉啦，同啲鄉親啊、小朋友飲酒、唱歌跳舞之後咧，佢又泣訴項下， 即係佢想到今天嘅劉邦已經再唔係當日嘅嗰個劉貴啦咁樣。咁、嗯、我特別印象深刻嘅就係佢一個成王敗寇，但係都用呢四個字去描述佢哋即係人生嘅最後。即係我就覺得好犀利嘅，即係我讀歷史咧，我就唔係話要啊你要俾啲咩通則我啦，再去預測將來嘅事件啦，反而係話咧你講咗啲好可信嘅事情，就係項羽同劉邦嘅經歷，然後最後咧提出一啲咧唔知可唔可以叫做人生教訓或者啟迪啦，我就會覺得有說服力過咧。我哋啲作家寫篇論文出嚟，哎呀，我哋唔好計較成功同失敗，唔好咁計較成功失敗，因為佢有個真實嘅事件啊嘛，令我覺得有證據喎，係喎，失敗嘅項羽同成功嘅劉邦最後都係泣訴行下。咁即係一日嘅長短係咪真係要咁計較 咧？所以嗱，即係如果你鍾意古仔啊，或者細路仔聽鍾意聽古仔咧，歷史係一個好充滿元素啊，好多即係動人心魄嘅故事喺度。即係小字咪，即係我哋所講嘅一隻手救了一村人，荷蘭嗰個古仔嘅隻手揞住個窿啊。咁我哋都有好大嘅教訓喺度啊。咁或者你所講嘅呢啲大人物佢嘅經歷嘅，咁裡面都自然有好多嘢咧係觸動咗到我哋心靈。咁究竟我哋從中係得到一個點嘅人生價值？咧點嘅一個世界觀咧，咁我諗每個人個閱讀可以唔係好一樣嘅。 我諗頭先麥穗講嗰度咧，釐清咗一樣關於歷史好重要嘅。首先就係佢同自然科學唔衝突。另外就是我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歷史根本就唔應該用自然科學嘅標準咁樣，但係又唔代表佢同自然科學衝突，唔代表佢唔尊重科學喎。佢係要用科學嘅證據啦，用科學嘅方法啦，甚至乎。但係另一點重要嘅咧就係、是，我哋釐清咗之後，我哋知道歷史嘅地位係咩啦。如果佢同自然科學唔同咧，我哋反而咧可以清楚咁知道，哦，當某一個歷史學家寫一個歷史論述出嚟嘅時候，我哋知道呢樣嘢。唔係好似自然科學咁，係一啲客觀嘅事實，而係對一啲事實嘅一啲價值判斷或者解釋咁樣。所以我覺得咁樣就釐清咗歷史個地位咯。一方面我哋要尊重科學啦，另一方面就係佢係真嘅。另一方面就係我哋要明白佢嘅目的咧，就係、是、要好似你咁講啦，提供一啲對過去嘅事件嘅價值判斷，然後可能令到你得到人生嘅啟迪啦。 但我咁諗喎，即係我哋好籠統就係歷史學家啫，但係其實入面可能係一個光譜嚟，有一啲係靠攏多啲科學嘅，即係可能佢就係眼中就覺得你司馬遷呢啲係寫小說嘅啫。咁麥穗，你覺得點樣啊？其實歷史學嘅內部係咪有呢啲爭議？ 係啦，咁你就即係我哋唔能夠要求每一個人都係。即係好嚴格嘅歷史學家啦，係咪？咁我諗好多人咧，今時今日尤其是網絡咁發達嘅時候咧，都係睇多幾個 sources 喺網上嘅，就覺得攞個最可信嗰個就算係㗎啦，係咪？咁有啲人甚至乎問都唔問嘅，咁我睇慣呢堆人嘅嘢咧，佢哋嗰啲嘢就係可信㗎啦，係咪？咁呢個我哋冇辦法要求嘅。咁所以咧嗱，即係你問我，咁我自己做歷史工作咁多年嘅，咁我梗係會有個要求啦，係咪？即係究竟點樣叫做達到標嘅話，史料啦、推論啦、邏輯啦，係咪？經唔經得起推敲啦、啊、究竟有冇辦法將一個好嘅 argument 講得清楚啦？咁我梗係會希望本一個好嘅歷史書，一篇好嘅歷史論文嚇，咁 等等以上嘅功夫累積起嚟係有新發現嘅、啊、或者係。改變我哋啲舊有嘅睇法嘅，或者係喺我哋舊有睇法裏面再增添一啲嘢嘅，咁我就會覺得咁叫好啦，係咪？咁就有啲咁普通人嘅，我純粹係即係我係一個歷史嘅讀者嚟嘅，我好 enjoy 去睇呢啲咁嘅嚇，咁呢啲咁嘅歷史嘅著作，而當中我有一啲嘅個人嘅一啲得著。咁我諗又會係另一批人啊！咁有啲人覺得歷史全無價值，咁我亦都我隨便咯， 隨便咯，係咯。 我到啊，你我留意到你哋提出嘅關於即係歷史嘅講法咧，好似係最主要講緊啲關於人嘅歷史啊。咁其實歷史多種嘅，譬如有啲人會搞經濟史，有啲人會搞科學史，咁佢哋。好似譬如搞經濟史可能有啲人係會想從呢種研究入面揾到一啲關於經濟同埋嗰個時代嘅一啲所謂嘅通則，然後去幫我哋而家去揾一啲更加好嘅做法去改變而家嘅世界。咁、其實咁樣嘅做法其實都係一種即係揾通則而去即係、就是、用歷史去揾通則嘅做法嚟喎。即係同你哋頭先講嘅 explanation 即係有啲唔同。第一話可能會唔會我嘅分類好似有啲問題？即係其實經濟史未必係歷史嚟嘅，其實係去揀經濟。所以就唔係我哋講頭先嗰種歷史，即係你哋點睇啊？唔知 我就嚴重反對 用歷史嚟揾通則嘅，但係我唔知麥穗點睇。 我諗咧就嗱，睇你要求嗰個通則係有幾嚴格，同埋你可以接受有幾大路或者通即係通論性咁樣啊。咁因為嗱，如果你要做到好嚴格嘅話，真係某處境之下嚇，我哋條件一二三四嘅時候必然出現五嘅話咧，咁我諗歷史學要做到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話我如果有一個比較大位啲嘅一個感覺係嘛，咁就等於即係喺某一個處境大概個情況之下啊，例如話咁嘅，唔知係咪咩？ 麥穗唔好意思啊，咁呢一節咧，我哋時間差不多，我哋下節繼續傾 啦。好啊，好啊。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啊，麥穗頭先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我哋討論緊呢個關於通則嘅問題，想請你補充一下。 咁我哋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我覺得好 tempting 嘅，即係我希望有個通則嘅，因為有咗個通則嘅時候咧，咁我遇到好多問題嘅時候咧，好容易有個解釋喺度。咁但係實際上就係話好啦，好似科學咁嘅啊，頭先啱啱講完嗰個咪喺條件一二之下咧，必然會出現三咧。咁呢一種咁嚴格嘅通則咧，我諗喺歷史學上面咧要建立係好困難嘅。第一就係話我哋有冇咁多材料可以即係全部都可以話我哋所謂叫 generalize 到，將佢即係通則性成一種固定嘅一種形態咧？呢件係好困難嘅事。咁我好容易就會當你做咗一條咁嘅定理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會揾到一啲 反例 嘅，咁又好容易推翻，咁你變咗又冇意義。咁久而久之咧。嗰條例咧就會越開就越闊，越嚟就越粗疏，去到好似所講咩哦，天下合久必分就久咩 分 久必合。咁你去到咁闊嘅時候，有咩意思咧？係咪做嚟做咩咧？即係我承認一樣嘢就係我哋希望有呢樣嘢。 即係都係歷史嘅理想嘅嘢， 12碼一係入一係唔入， 係咯。 咁但係我 做人嚟講，我哋覺得會有係好啲嘅。咁我哋變咗有多嘢都可以有跡可尋啊嘛，行到邊度下一步會係乜嘢嘢？咁我哋梗係想知啦。咁但係實際上你要有咁嘅要求咧，或者要歷史學幫你好嚴格地做到咧，我覺得就亦都唔實際嘅。 我嘅立場就比較極端，我覺得歷史完全唔應該要揾通則，我反對歷史係要揾通則。呢種揾一個 universal principle 呢一個諗法，其實嚟自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想做咩啫？就係要把握變化嘅現象背後嘅不變性啊嘛。跟住咧，如果你 apply 咗落歷史度咧，就要去揾歷史嘅 pattern 出嚟啊。咁哲學上都有人做過，即係馬克思啊、Hegel 啊，佢都做過。我覺得呢條路係錯嘅，我覺得係根本我哋要明白正如我哋頭先咁講，歷史做嘅嘢完全都唔係呢一個方向嘅嘢，即係你唔應該。喺人嗰啲現象入面揾一條 universal principle 出嚟 apply 落去，正如麥穗所講啦，根本就做唔到嘛。即係好多時你一係整一啲好 general 嘅冇乜意思嘅，一係就即刻錯咁樣。點解呢？就因為呢一嚿嘢啊，歷史呢嚿嘢個性質根本就唔適合攞嚟做揾通則咯。嗱，好簡單啫嘛。如果係自然科學嘅話，我要揾譬如水100度會滾呢一個 universal principle 出嚟，我做實驗啊嘛，我可以 isolate 咗其他嘅嘢，然後將同一個條件底下將呢件事重演啊嘛。但係歷史事件永遠都冇辦法重演，佢有好多旁雜嘅因素影響咗，你根本就唔能夠 isolate 一啲嘢出嚟，然後做呢一個咁樣嘅實驗。所以咧有啲類似嘅 pattern 咧，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其實好值得懷疑啊。所以我覺得個方法上，甚至乎個理想上，都唔應該係揾通則嘅。 嗱，所以啱我所講咧，其實咧就如果我哋有人咁做啦嚇，咁做出嚟咧嗰個得咗咧就係其實係歷史哲學嚟㗎啦。係嘛？咁但係嗰個歷史哲學就話咁，究竟對於大家嚟講有幾大共鳴咧？咁嘅，黑格爾咁講啊，即係歷史就係向呢個自由嘅一個邁進。咁就喺呢個希羅時代就只係得一個人識得呢個自由，東方世界得一個人識得自由，希羅世界少數人識得自由，日耳曼世界嗰個日耳曼唔係講德國啊，係講成個 Germanic， 真係唔好搞錯。嗰個日耳曼世界就人人都得到自由，哇！大家覺得點啊？聽完之後。 唔拜咯， 咁所以其實係咪會翻翻去頭先我哋掂過嘅一個問題，就係讀歷史為乜咧？其實，咁你話嗰個預測功能，我哋又唔應該苛求佢啦。咁你話一啲人生教訓，咁可能又。有啲歷史學家都唔覺得啊咁樣好重要啊， 或者可以問得徹底啲就係、是，喂，如果人類冇咗歷史， 是不是一个损失呢？没历史学，没人书写历史，是不是一个损失呢？会唔会 学校入边唔教历史？ 喂，仲好啊嘛，好多学生好开心，冇咗呢科，系咯，即系有冇害处咧？即系冇咗历史呢个 科。你头先都几 critical 嘅，你点睇嘅问题啦？如果唔做历史又点？ 哇！依家系咯，麦穗有咩见解咧？ 嗱，我估最简单一样嘢啦，就即系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咧，我哋做嘢咧就最直接咧，譬如话去做一个决定之前啊，小好大好，咁第一样嘢我哋都系 refer 翻一样我个记忆。是咪？我哋以往嘅經驗，即係等於話借唔借錢？你問我借錢，我借唔借俾你？我就諗啊，以往借過俾你唔還嘅，最實際一樣，我唔再借俾你咯，係咪？你嗰個 credit history 好啲，咁我咪借俾你咯。咁而最身邊嘅事件咧，我哋即係都係 refer to 就係一個即係既往經驗啦，係咪？同埋即係個人嘅記憶啦。咁所以呢個係個人嚟講嘅。咁好啦，咁如果我哋認知我哋個社群咧。咁我哋以往有咩經歷啦，係咪？咁以往我哋遇過嘅大大小小嘅問題係邊啲啊？我哋點樣去處理啊？處理得成唔成功啊？咁可能又會係一啲我哋思考嘅啊，即係人生啊，我哋個大群嗰個演進啊等等嘅某啲嘅啟示啦。咁再睇啲人類啊等等。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諗好普通一個諗法啦。唔知大家贊唔贊成？ 是不是这个可以将这个见解提升到个哲学的层次，是吗？关于人的存在个结构的问题，是吗？你们很喜欢用这些词语，是吗？ 不是我用的，我真的抄人家用的。那是的，就是麦穗讲到照你讲法，就是如果人一个社群啊没历史的话，其实就好像一个失忆的人样，一个失忆 的社群样。那失忆有什么不好呢？这样那當然我就覺得是好不好啦，即是咁你問到點解人需要歷史呢，或者人冇咗歷史得唔得呢？咁冇話唔得嘅，就好似麥穗咁講咗嘛，咪就係變咗失憶囉。咁有乜嘢唔好處呢？咁樣咁嗱，有啲哲學家嘅講法呢，就係人點解會寫歷史呢？其實係源於佢嘅本質嘅。人本質上就係一個所謂嘅歷史中嘅存在，一個 historical being。 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可以設想有一個人完全冇睇過歷史書嘅，咁樣完全對歷史無知嘅，但係佢係咪就等於佢唔係喺歷史之中存在呢？唔係咯，因為呢我哋喺一個社群之中生存呢，我哋總係譬如你要學習語言啦，譬如你頭先所講嘅我哋日曆啊，幾時放假，其實呢啲係歷史決定㗎喎。所以呢，喺我哋嘅生活環境入面，甚至乎我哋諗嘢嗰啲工具語言，其實就係上一代遺留俾你嘅。跟住咧，所以你一定系喺歷史入邊存在嘅，只不過係你對呢一樣嘢不知不覺咁解啫。你不知不覺地已經用緊歷史嘅嘢嚟思考，用緊歷史嘅嘢嚟去睇呢個世界。舉個例啦，當某一日我哋國慶日，然後你就好開心，然後就出去行街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你暗中可能係認同緊某一個政權嘅睇法咁樣，即係當然呢個好難講啦，喺香港嘅情況就係啦。但係譬如再講，譬如端午節咁樣，其實點解我哋要放假呢？其實我哋係至少係一個政權係肯定緊某一個人佢係有貢獻，係對佢嘅事蹟作一個正面嘅判斷。佢係類似一啲道德英雄嚟嘅，去教育緊我哋下一代。我哋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咧，就不知不覺就滲曬呢啲嘢喺度。所以咧，一個人係冇辦法唔喺歷史之中存在嘅。如果咧一個人總係喺歷史中存在，但係咧佢唔 aware 到呢一樣嘢嘅話，就好大鑊嘅。個大鑊之處係咩咧？就係佢唔知道自己嘅思想俾人宰制咗。如果我哋睇歷史書就唔同啦，我哋可以知道原來咧係有某一啲人對某啲事作出某一個判斷嘅，咁我哋可以 aware 到原來唔係冇根冇據嘅喎呢一樣嘢，我哋未必要將呢啲嘢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喎。例如咧，有一啲書寫歷史嘅人，甚至乎可以推翻一啲我哋成日擁有嘅成見嘅喎。譬如 Hawari， 佢好挑撥咁樣講，農業革命係人類最大嘅騙局咁樣，即係呢啲我哋一直覺得人農業革命係進步嚟㗎嘛，但係佢調翻轉咁樣講，其實係 講緊人嘅方向應該係點走嘅喎？咦，會唔會我哋咁樣一路走落去係錯咧？呢條路，如果我哋有歷史呢個 dimension 嘅話，我哋就可以思考呢一啲嘢咯，而唔係盲目地接受我哋已經擁有嘅文化咯。咁樣， 我贊成嘅嗱，即係開咗幾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就話如果我哋冇咗呢個記憶係點啦？嗱，有時候我就會我哋嘅行為有咩決定咧？咁啊，大家可以諗我哋唔使諗咁多嘅實例考慮咪係咯，係咪？咁但係實例裡面都有個歷史。呢、这個 dimension 喺度，即究竟即咩方法可以帶到俾我哋實例咧？我哋唔 refer 翻去一啲我哋嘅經驗，我哋點知嗰樣嘢係得嘅咧？嚇、或者係我哋諗下邊石勤所講個好簡單例子，我一個生意同邊個做唔同邊個做嚇、實際上我背後都係有個歷史眼光喺度，我哋都考慮一啲既有嘅經驗嘅啫嘛。咁所以就即你冇咗嘅話咧，可能我哋結果就即純粹推論性啦。咁我哋就冇咗呢個咧，可能我哋做嘢就會變咗純粹係好本能性嘅啦嚇。即係好動物性地，但有啲即時嘅好生物性嘅需要，我哋咪去完成佢咯。咁我哋冇再高一個層次嗰個思考存在嘛。咁有一個咁嘅缺點喺度啦。咁所以頭先你講緊咧，即係頭先你講嘅嘢好得意嘅就係，即係我去每一個國家咧，我都會睇下佢啲銀紙上面擺個咩人。係 啦， 咁呢個有好關鍵嘅，即係我記得，即係我當仲喺德國讀書嘅時候，仲用緊一個貨幣叫馬克。咁嗰時馬克咧最大嗰張咧我唔記得係100定200蚊最大嗰張係格林兄弟嚟嘅。嗱，我印象好深刻嘅呢樣嘢係格林兄弟嚟嘅。咁你點解格林兄弟咧？咁你可以想象到咯。格林兄弟我哋唔好淨係諗住去做動畫啦。佢實際上喺即係19世紀初嘅時候，對於嗰個民間故事啊，或者係甚至乎嗰、那個一啲坊間嘅好多嘅文獻嘅一個組織者嚟，同埋一個收集者嚟。咁我哋識得嗰啲童話係一個少嘅部分嚟嘅嚇。咁所以如果你睇曬佢全集，就好大套好大套。咁啊，好簡單嘅嘢啊。咁你能夠將佢哋擺喺一個鈔票最大嗰張，咁其實一種價值判斷嚟嘅，亦都好肯定佢哋嘅嘢。咁所以咧，呢個係我覺得係即係大家係即係需要有呢個眼光喺度先得嘅。 丁神咧，有冇嘢想補充啊？ 空靈頭先有個 point 就係話，我哋知道歷史其實並唔係一硬板板一個 absolute 噶啦，其實可以有唔同嘅詮釋，同對同一段歷史。咁我哋諗到我哋平日所謂我哋唔係話平日啦，我哋香港啦嘅所謂歷史教育啦，其實就唔係完全向咁嘅方向做，即係佢唔會同你介紹原來一樣嘢可以有好多種詮釋，通常只係會話俾你最 main 最多人講嘅講法俾你聽。咁如果我哋知道歷史其實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 rigid 咁 real 嘅話，咁其實我哋會唔會需要改變下我哋歷史教育，尤其是中小學啦，即係唔係講大學，但可能好啲嘅。其實會唔會有可以有 辦法？呢個咧就我得說一句説咧就如果你睇翻20年、30年之前嘅即係教歷史嘅方法咧，其實我哋已經進步咗好多。即係你又唔可以一下子咧就要求到有一個即係好短時間上到天先咁。咁但係我諗，如果等翻落個長流入邊咧，咁我記翻即係我哋嗰時候讀歷史嘅時候，就老師就攞本書讀一次嘅啫嘛，間咗佢就完噶啦嘛。咁到今日嚟講，大家已經開始，譬如話真係喺初中嘅時候。都已經會做下考察啊，都已經會做下有少少訪問啊，咁我覺得咧都係叫有啲進步㗎啦， 好進步喎、啊，做 research 㗎啦喎，真 係係啊，咁你嗱，即係去到即係而家，因為嗰純粹係個學校環境做唔到啦，以往本來你有啲立意本美嘅嘢就叫做 SBA 嗰啲啊，咁即係做下 project 咁，只不過就係香港嗰啲大班教學，即係你一個老師點樣 supervise 幾十個學生去做 SBA 做唔到啊嘛嚇，咁即係變咗就係即係最終都係要放棄。但係整體嚟講，即係我自己個人咧，讀歷史人係樂觀嘅。我相信拉長啲去睇嘅時候咧，你發現咗咧，我哋幾時都係進步緊嘅，歷史教育都進步咗噶啦。 好啊，咁啊，今一節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好啦，嚟到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啦。咁我諗咧，頭先嗰三節啦，康庭你就過足癮啦。我哋之前咧度呢一集嘅時候咧，其實頭先嗰啲話題咧，主要都係康庭好有興趣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好有興趣嘅問題咧，就反而咧，我哋就唔係向史學挑機，而係向我哋哲學挑機，從史學嘅角度。嗱呢度咧，我試下好簡單介紹一個咧，一本好經典嘅書啦，即係著名嘅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啦，十幾年前咧就出咗一本叫做《朱熹的歷史世界》，入面咧佢有一個咁樣嘅 對於哲學史家的一種批評，他就話咧，嗱，大家都研究嗰個南宋嘅呢個人叫做朱熹噶啦，咁但係哲學史家咧，根據余英時先生嘅講法咧，就總係做咗兩步嘅抽離嘅。第一，佢就將朱熹咧喺佢真實嘅歷史世界度抽咗出嚟先，就唔去過問佢同當其時嘅政治啊、經濟啊有啲乜嘢關係。好啦，第一步抽離咯，抽咗之後咧，就淨係睇朱熹嗰啲思想啦，仲要係睇佢思想入邊咧，專係揾嗰啲咧同哲學最相關嘅概念，咩心啊、性啊、天道啊、理啊、氣啊呢啲概念，就然後就砌咗一個咧朱熹哲學嘅一個樣貌出嚟。咁話其實呢個根本係兩步抽離嚟嘅。 呢個叫去無全清。 是吗去无全清 ,ok, 所以我转咗呢去咗啲清泉咗啲无。 所以我其实真係几想问一下阿麦穗嘅，即係从你哋史学嘅角度呢，你觉唔觉得我哋哲学成日都系吹水嘅呢，其实。 得我踢个波俾你先啦。 好 你觉得哲学史系咪真系咁样做法㗎，好似阿余英时咁讲。 即系抽离又抽离。 系呀，因为其实我自己覺得哲學史嗰個問題係在於佢過於強調思想內在嘅變革同埋發展性，而佢並唔會將佢嗰個產生嗰個背景、時代背景嘅加入考慮。雖然有部分有陣時會嘅，但係大部分時候都係唔會考慮呢啲問題。即係佢，譬如我哋睇 Copplestone 一本好出名嘅哲學史著作，佢你講譬如希臘時代、羅馬時代嘅哲學家，佢唔會大同你講個成個世界發生乜事啊當時。少少啊，頂多，但係佢最主要係講緊唔同嘅哲學家啦，譬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佢哋嘅思想點樣係由可能比較簡單，慢慢發展到複雜呢種咁嘅發展性，佢好強調一樣嘢。但係可能對歷史人讀歷史人覺得，咦，你咁樣睇呢啲嘢好似有啲問題喎，似乎好離地喎。我就諗歷史學家會唔會有啲咁樣問題？ 咁我估啦，即係我唔接插你個長度先啦。咁我自己諗下就係話，即係我自己如果做思想史，我即係點樣去思考呢個問題啦。咁最基本嚟講就話我會諗就話一個思想家，如果我睇嘅時候，就會諗下佢嗰個即係學術嘅關懷係咩嘢先啦。咁、那個關懷可以係來自佢個人，亦都來自嗰個時代，或者係可以來自傳統嘅。即係等於話你喺嗰個時代，尤其是喺中國咁，譬如話儒學係主導嘅話，咁嗰啲中心嘅命題好多時候咧，就係話當你求學開始嗰啲問題已經出現咗噶啦，係咪？咁啊，可能你個人嘅經歷，可能你師承係乜嘢啊？嚇，究竟你阿爸啊，究竟周邊嘅人啊，可能係又會 impose 咗另一啲題目喺你身上。咁啊，再者就整個大嘅時代啦，咁、如果你講朱熹嗰個時代係咪？咁你即係一個咁嘅處境之下，有冇一啲好大嘅挑戰啊？使佢覺得即係唔回答唔得。咁而呢啲問題咧，可能係喺唔同階段裏面咧，有隱亦都有陽嘅。可能某一段時期咧，基於某一種特定處境咧，係某一啲命題會突然比較突出，有啲咧去做一個隱性啲嘅狀況。咁呢個有一個咁嘅上落或者係前後嘅一個狀態喺度。咁如果喺唔同嘅階段裏面咧，嗰、那個人亦都可以，嗰、那個思想家亦都可以動用佢自己唔同嘅我哋叫做學術或者文化資源去處理嗰啲問題嘅。咁譬如話佢啊傳統佢自己學過嘅嘢提供咗啲咩資源咧？嗰、那個時代環境或者係佢冇接觸到新嘅東西啊，啲新東西同佢舊嘅東西有冇一個磨合啊？而使到佢對一啲關心嘅命題提出咗一啲新嘅質疑，新嘅提出咗新嘅答案，咁然之後咧又有一個咁嘅過程喺度。咁主要如果我從咁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呢個個人、社會、思想呢幾樣嘢咧，就唔應該係有任何斷裂喺度嘅，而且咧仲會係有一個持續性地，即係個起落變化等等，咁咧就叫做睇緊一個思想史嘅做法啦。即係我自己會咁睇件事啦。 麥穗即係提出好重要嘅一個觀念，就係思想史啦。事實上，余英時先生都係即係聲稱佢係做緊思想史。嗱，呢個咧我提一下我自己嘅一啲觀察。我咧每一年都喺大學教中國哲學史嘅。有陣時有同學問我，有陣時係我自己都會不斷咁諗嘅。究竟思想史同哲學史係有咩分別咧？我目前嘅一個答案咧就係、是，我諗思想史就頭先麥穗就描繪得好清楚啦，就係話社會啦、個人啦同佢思想之間唔應該有一個斷裂嘅。咁呢個我諗係好清晰嘅，即係思想史一定係思想放在歷史世界去做一啲分析啦，睇下佢關懷係乜嘢，呢啲關懷受咗啲乜嘢其他因素嘅影響啦咁樣。咁咧嗱，哲學史咧，我諗我唔係話唯一嘅工作，但係哲學史咧一定有一個工作。就係、是、做一啲理論嘅檢驗嘅，即係譬如我舉個簡單嘅例子，譬如有個人佢提出一加一等於三， 咁你話思想史嘅角度就睇下，其實點解要提出呢一個？命題咧，係咪因為當其時嘅時代背景乜誒點樣啦，或者佢受咗某啲壓力啦，或者佢要討好某個人啦咁？但係哲學史家咧，一定有一個工作咧，就係睇下你有冇計錯數咯。即係你明明呢個 theory 或者呢個論述係理性上過唔到關嘅，係唔能夠成立嘅。咁哲學史家咧就一定要提出一啲反駁。咁我諗哲學史一定要有呢個工作啦。問題咧嗱，咁就翻返去頭先阿Dixon又提出一個觀念喎，就係、是、凡係你叫做哲學史或者乜乜史都好啦，佢總係有個發展嘅。咁但係哲學史佢描述嗰個發展係乜嘢咧？我有陣時教教下，真係有個咁嘅感覺嘅。其實我只不過係拋一堆理論出嚟啫，就係孔子啦、孟子啦、孫子啦、老莊啦、董仲舒啦咁。其實嗰個歷史嘅維度或者個時間性咧，有陣時我唔明係咪真係咁必要的。即係只不過好碰巧地。就係、是、孔子之後有孟子，孟子之後就係孫子、董仲舒咁樣啫嘛。即係其實好似抽走咗咧，我個課程都係教緊一個又一個嘅理論，然後話邊個勁啲啊，咁邊個說服到邊個啊，或者邊個更加合理啊咁樣。 即係言下之意就調轉嚟教，其實冇損失嘅。即係我教咗後面嗰啲先，然後教翻前面嗰啲。 我有時真係有呢個感覺㗎，只不過冇辦法啦。個課程叫做中國哲學史嘛，咁、你 所以其實只不過係論證嘅鋪陳。佢係咪史咧？係唔重要嘅。佢幾時講唔重要嘅。 係啦，所以我係好想 唔使用人物框架去講嘅喎。即係我哋以哲學問題作為一個提綱挈領去講，唔可能有啲人提過某啲講法冇問題，我咪講咯。但係我哋唔需要用歷史嘅維度去講嘅啫喎，用翻問題嘅用法就得。 所以我首先要疑問嘅並唔係話即係哲學史有乜嘢價值。而是話究竟呢個學科做緊啲乜嘢？ 我有時真係唔係歷史咯。 尤其是如果我哋都有思想史咯，係嘛？跟住我哋有一啲即係唔一定要有歷史維度嘅理論分析，咁點解仲要整一個學科叫哲學史？但我哋又做緊啲理論檢討或者分析嘅工作嘅。但我哋又斬斷咗佢同一啲唔係話斬斷嘅，但係好薄咯。佢同頭先麥穗講思想史家咁重視思想與佢嘅時代，以至佢個人嘅人生嘅因素。即係呢啲維度咧，係哲學史家咧係會放輕咗 咁。咁即係如果聽你咁講，你做起嚟都有個難度㗎。譬如話有即係同一個從孔到孟到孫到董仲舒嗱，咁佢每個時代都會有一啲我哋所謂嘅新嘅 input 俾咗佢㗎嘛。咁如果你唔考慮呢啲 input 嘅內容係乜嘢，係咩情景之下去涉入咗去佢哋嗰個思想體系入邊嘅時候，咁點講咧？ 冇嘢夾啦，譬如孟子話聖賤，第一件事我哋要搞清楚聖賤係咩意思啦。你唔可以望文生義噶嘛，係嘛？即係有好多誤解嘅對於聖賤說。咁佢第一咩意思啦？第二佢嘅論證係咩啦？第三就要問咁個論證信唔信服到我哋啦？係嘛？即係如果有個人用個咁嘅理由話俾你聽，人係聖賤嘅，咁你俾唔俾佢過關啦？你理性上係咪俾佢說服到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讀哲學嘅人好。唔知算唔算職業病，好自然就會咁樣諗嘢嘅。 咁就我諗個價值上面係你哋會唔會接受，就係話比較係純粹思辨性嘅一樣嘢。 可以咁講。 就真係睇一個學科一門哲學裡面嗰個內裡邏輯嗰個發展啦。 係啊， 即係咁。如果你滿足於此都冇問題嘅。 係，但係哲學史之名咧係如何成立嘅咧，我都係好有興趣知道。 我諗你個問題，如果變得尖鋭啲，就會變成正如頭先問咗人需唔需要歷史，就收窄啦，就變成哲學需唔需要有哲學史呢？如果照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其實我哋關注嘅只係論證啫嘛，佢幾時提出，邊個提出唔重要。 咁的確有一種觀點 係咁。將啲論證列曬出嚟咪算咯，做乜要整個歷史出嚟咧？咁樣你哋點睇？ 記得好似有個英美哲學家係嘛，叫 Gilbert Harman 嘅，佢曾經有 好 傳聞中就有個標語啦，佢貼咗喺自己間房門嘅，就係、是、Say No to His History of Philosophy， 即係就話俾佢嘅學生聽，其實你哋係唔需要睇哲學史嘅，因為其實所有哲學問題用我哋本身嘅方法已經係可以做到思辨噶啦，點解一定要用哲學史呢個名目呢種方法？如果佢有方法嘅話， 甚至乎 去做呢樣嘢， 甚至乎我聽一啲讀哲學嘅人話，點解讀哲學史都係佢哋嘅理由都只不過係話，你唔讀個哲學史，你唔知道以前啲人提出過咩論證，咁咧你就唔知道自己諗嘅嘢咧會唔會其實俾人反駁咗咁樣。咁喺呢個意義底下，我都覺得唔需要哲學史嘅喎，其實。佢只不過係要你知嗰啲論證啫嘛，你唔使知邊一個時間邊個人講㗎。 係咪？ 我諗佢唯一可以講到一種發展性，因為頭先的神點出啦，要叫得做歷史咧，佢有個發展性。哲學個發展性就係你可以去揾出咧，究竟後來個哲學家咧幫前面個哲學家喺理論上做咗啲咩修正啦、調整或者強化。譬如假設孔子咧講人性問題咧講得唔係好深入嘅，咁咧我哋喺呢個意義就我哋就可以話孟子咧係補咗某一個空白，孟子同荀子補咗某一種儒家哲學內部嘅空白咁。 咁呢種就係 嗰個發展 一種希腳式嘅咯，就係話隨住歷史發展咧，我哋嘅討論就越嚟越接近真相，係咪咁啊？你個諗法係咁咯？ 係咪越嚟越接近真相咯？ 唔係嘅咩？咁 如果你相信本身嗱，佢嗰套邏輯係有一個即係完整性喺度嘅，即係你最初大家即係都從某啲前設開始，咁但係有人講得未夠仔細，即係如果你真係有辦法相信嗰個邏輯推論越嚟越好，講得越嚟越仔細，個論證越嚟越慎密，咁都可以睇到一個進步喺度嘅。咁係咪咁咧？你哋睇到係咁啊？ 的確係有啲歷史學哲學史學家哲學史家的確係咁樣嘅，即係佢會話哲學史嘅發展咧有高有低嘅，有進步亦都有倒退嘅，會係咁樣。 嗱，我嘅睇法就完全唔係咁嘅，即係我又係唔同嘅。我睇法就係、是，正如頭先我哋所講，歷史嘅功能係咩咧？就係、是、令得我哋對於我哋而家擁有嘅思想做一個反省啊。所以咧，哲學一樣嘅，哲學就係我哋唔好以為哲學家真係咁離地啊。可以抽脱一切，然後自然地思想到世界真理，唔得嘅。我哋嘅思想總係受歷史限制。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好多時咧一代一代嘅哲學家都係答翻上一代嘅人問嘅問題，而佢提出嘅問題咧係會影響我哋點樣思考嗰個問題嘅方向嘅。而哲學上嘅轉折咧，好多時就係問另一啲問題，將個問題扭轉嚟咁樣。如果咧我哋冇歷史意識咧，我哋就以為呢啲問題咧就係 universal 嘅咁樣，咁就會俾佢宰制咗我哋思考。 不過無論如何啦，今日我哋呢個跨學科嘅碰撞咧，都係幾過癮嘅，好嘛？咁啊，我哋有機會再試下跨學科嚇，下一集再見。 好，拜拜。